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0集，一家两大佬灭机。他一连给秦冉列举了七八个人，随便说出来一个都是一方大佬。这么多人找我，秦冉倒是惊讶。 顾老，你是不是还没明白你在129的分量？ Number one 孤狼，外界传言得你者得129，你说呢？ 长宁头疼地捏着太阳穴。 你能不能对你自己有个正确的认知啊？动不动就休假，得亏你是129的招牌。 秦冉听来听去都没有听到程水他们的名字，他不由往后靠了靠，眉微挑。明海也找我？ 嗯。 长宁靠着椅背，手指掸着烟灰。 他心思大，想利用你控制京城四大家族。不过你让我查的宁海镇爆炸案，明海没有动手，有人在借刀杀人。他这个人城府深，但也过于自负。徐家的事情跟程三少预测的没有偏差，是谁背后动的手你应该清楚了。 嗯，秦冉点头，同他预料的不差。当初欧阳威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信几分。他往椅背上靠了靠，他伸手把电脑拿过来，指尖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。与此同时，明海秘书正在处理文件，电脑上忽然蹦出来一行字。秘书正在忙着处理文件，忽然跳出来的对话框把他吓了一跳。他回过神后才看清了内容，瞳孔微微放大，然后连忙去办公室找明海。明海办公室。 我那儿子可真有一套，艾福州还隐藏着这么大势力，我果真是小看他了。 他正叼着烟，看着面前的黑衣人，眸光晦涩。 欧阳威那边有消息？ 刚刚传来的，应该没错。 黑衣人低头，明海咬着烟，脸上岁月的痕迹不是特别明显。 杨家是要动手了， 京城最近多了好几方势力。 黑衣人拧眉道：“ 杨家那边会不会？要是能找129帮忙，我们不会陷于被动之地。” 嗯，明天先去找微微，跟他好好确认129的事。 明海微微眯眼。两人正说着，外面秘书敲门，他拿着手机进来。 什么事？ 明海朝他看了一眼。 会长。 秘书顿了一下才缓缓开口。 我刚刚接到一条消息，对方想约您见面。 谁？ 明海吐了一道烟圈。秘书低头想了想，确认了一下。 是那位秦小姐。 秦冉。 明海提起这个名字，下意识地皱眉。最近秦冉才正式进入到他的眼中，他对徐家、对研究院的一系列防守动作，他都看在眼里。若不是有欧阳威在前，明海也一定会高看秦冉。只可惜。明海淡淡摇头，他似乎是笑了笑。 徐家没有几天时间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 秘书等了半天，没有等到明海的回答，他同黑衣人一起出门。等门被关上了，秘书才看向黑衣人。 会长他到底什么意思？ 会长明天要去边界联系欧阳小姐，你懂了吗？ 黑衣人淡淡地朝他看了一眼。秘书恍然大悟。 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回那位秦小姐。 如果没有欧阳威，明海可能还会去见秦冉， 但好不容易有欧阳威的半点消息，京城如今局势复杂，129这个中立势力就非常重要。这个时候，秦闪跟欧阳威孰轻孰重，黑衣人还是分得清的。秘书回到办公室，电脑上还是白色的对话框，黑五号字。明海这边的防御系统也是顶尖的防御系统，对方悄无声息地就攻克了这边，秘书不由恭恭敬敬地回道： 抱歉，秦小姐，我们会长暂时没有时间。 没敢说去见欧阳威了。电脑另一边，秦闪看着秘书的回话，不由挠了挠头，也没有再纠结，只是用手敲着键盘。好半晌，他才往床头后面靠了靠，心里思索着刚刚长宁说的话。京城最近势力确实不少，除去地下联盟，还有巨鳄的浑水，这几方势力秦冉都能把控，不会出多大的乱子。唯有一个，秦冉抿了抿唇，长宁之前提起的 F 州大佬，秦冉是知道有这个人的。他在 F 州的时候还遇到过，跟对方还打了一架。当时他心情不好，对方看起来也是不太如意，反正情况就是非常不好。后来他是被顾惜池给救了，他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求生意志，死在一方霸主手中也没有损他的威名。不过秦冉伸手扶着额头，当时他意志不清楚，却听清楚了顾惜池嘀咕的一句话，让他去找揍他的人报仇。虽然他打黑拳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大佬，但顾惜池的话确实给了他再度爬起来的勇气。这么多年，秦冉接过几个单子，但基本上没有接 F 州那边的单子，对方也一直在 F 州，从不参与其他事情。这回突然来京城，京城已经够乱了， M 州都聚齐了，再加他一个，秦冉也不确定能不能保下这几个家族。秦冉拧眉，他指尖敲着手机，好半晌他才伸手发给长宁一条消息：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个人，我见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